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从河北省农业厅获悉，为充分发挥河北省比邻京津的优势，提高河北品牌蔬菜在北京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率，今年河北省将在环京津27个县市区构建1小时供京津速生叶菜保障基地，在太行山前平原蔬菜产业带、冀东平原蔬菜产业带形成2小时供京津精细果菜保障基地，在太行山燕山山区建设3小时供京津特色蔬菜供应基地。近日，在2017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保定市政府与河北省侨联共同举办中国白沟出口商品市场采购贸易对接洽谈会及保定市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河北省侨联主席包东致辞，保定市市委书记聂瑞平出席，市长郭建英致辞。本届廊洽会上，保定市共发布对外经济合作项目155项，其中内资项目110项，总投资2666亿元，拟利用资金2135亿元；外资项目45个，总投资179亿美元，拟利用外资106亿美元。在本次保定市对接会上，共有签约项目35个，其中产业类项目32项，经贸战略合作协议3项。5月19日，涿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7年第二次土地违法集中拆除整改行动，进一步消化存量违法用地，实现年底违法占用耕地清零目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在百尺竿镇主现场进行督导。我是家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躲藏在背后，梦中想的都遗留。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每个梦，随缘当至，没一分可强求。

希望，等待就少点感伤，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我泪落下，当你戳我很坚强，不是那样，我只是不肯绝望，因为最怕茫茫然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走在风中雨中，不将心中烛火点亮，给你温柔双手，给我可靠肩膀，却彷徨。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希望是你雾中还能眺望未来的窗，心酸酿成美酒，苦涩因爱芬芳，回头风里有歌，歌里有泪，泪中随风飘荡，忍痛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走在风中雨中，都将心中烛火点亮，给你温柔双手，给我可靠肩膀，今夜可忘却彷徨。永远相信远方，永远相信梦想，希望是你雾中还能眺望未来的窗，心酸酿成美酒，苦涩因爱芬芳，回头风里有歌，歌里有泪，泪中有 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 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最近气温比较多变，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之势而来，车长超5米，7人座宽式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100公里加速6.9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啊喜如发，心愁年年有惆怅，还依旧只是祝愿守。天空飘着雪，湿润的泪，两者都太悲，都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接近破碎。天空飘着雪，手提情侣鞋不相见，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原罪，愿意为爱独憔悴。色转呀，夜色转呀，与狼不欢强，真叫人心啊梦啊昏啊烛阳花。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心里面想啊飞呀情啊喜如发，情愁绵绵惆怅还依旧，只是朱颜瘦。天空飘着雪，湿润的泪，两者都太悲，都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接近破碎。天空飘着雪，湿润的泪，手提情侣鞋不相见，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原罪，愿意为爱独憔悴。天空飘着雪，湿润的泪，两者都太悲，都太美，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接近破碎。天空飘着雪，湿润的泪，手提情侣不相见，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原罪，愿意为爱独憔悴。

现在已经很难再收到手写的情书了，但是每一个经历过那样一个年代的人们，在记忆的最深处应该都有一封这样的情书吧。蒋美琪也发挥了自己擅长的慢板抒情，唱出了经历事情后终于释然的成熟味道。这里是睡牙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罗大佑，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你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你笑了。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看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怨言，早晚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这首《你的样子》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歌曲。这部电影完全不以故事取胜，情节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讲一个赛车手阿郎年轻时的一段情和一段挥霍青春的时光。罗大佑的歌无论词曲上，再配上发歌的阿郎不能溶解的样子，也是香港电影最美的一幕。继续来听陈小娟，《不爱我，放了我》。 人走了，就让心死了。

如果你问一个听了很多年王菲歌曲的人，大多数人都会说最喜欢她94年的天空。他们大多数的人都不太喜欢预言这张专辑，甚至很多人在2000年以后就不买了。但是我个人却一直认为预言是王菲音乐上的一个极致。这首笑忘书就被收入在预言这张专辑当中。专辑里面也有解释说，笑忘书其实就是笑着忘记自己的情书。这也是林夕当时借用了一本书的名字，是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继续来听张学友《回头太难》。 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刺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整个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心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一生的爱回头太难，情路情愿自己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刺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一生的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

着你的平凡。是因为你在心里，那些烦恼来自有时候的迟疑。我曾经寂寞漂泊在这茫茫人海里，如此向往的你却一直在这里。清晨每缕的 2010年，许巍为 CCTV 十集大型高清纪录片《敦煌》演唱主题曲《悠远的天空》，意境深邃悠远，充分真实地表达了佛学的虔诚和空灵。这是一首不同感受的作品，一首能够穿透你灵魂深处的作品。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能够给人一种仿佛置身于西藏古典寺庙的感觉，让你浮躁的心灵能够瞬间地沉静下来。继续来听韩红《雪域光芒》。 渴望一切的自由。 分手纪念日前夕，翻出压在箱底的你，当年舍不得烧掉的记忆，如今回头又来烧我的心。想再写封信给你，希望不会有人生气，关于过去一句都不提。 煮一杯咖啡，配一份早餐，拉开窗帘，迎接新的一天。早上好，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家装红五月聚会来袭，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周周抽 iPhone 7，抽免单大奖，累计13%现金返还。5月10日至30日，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5月19日，涿州市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及市委书记宣讲报告会，以为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全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行动基础为主题，对近期中央、河北省和保定市的相关会议精神进行集中学习。会议由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首先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指示，和刘云山同志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赵克志书记在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赵克志书记和许勤省长在省委9届3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聂瑞平书记在保定市委11届5次常委扩大会议及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讲话精神。5月19日，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联合公安、电力、执法、住建、国土、城管执法等有关部门，组织进行土地违法拆除整改行动。此次行动共拆除西道园、洋楼、粮场3处违法占地，拆除违法占地面积800余平米。

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远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山坡，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永远的温暖和眼泪，如果生命 好音乐959，小记者暑期英国夏令营报名仅剩最后几天，小记者们即将出发奔赴伦敦。7月24号北京航班直达伦敦，8月7号回国，15天畅游不列颠，寄宿当地家庭，学习纯正英语，并且会在好音乐959电台发回现场报道。 大家好，我是小记者李新月。7月24日，小记者夏令营出发伦敦，我会在英国发回现场报道，告诉大家我眼里的英国，请大家支持我，敬请期待。 报名条件要求8到18岁青少年，自理能力良好，能够离开父母，独立完成15天基本自理生活。全程费用40800，包括来回直飞机票、吃住、签证等全部费用。959主持人带队，带你一起出发伦敦。本期小记者名额即将招满，仅剩最后的3名。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我曾度过寒冷的冬天，有过多少难熬的夜晚，我为自己坚强而骄傲，以为从此以后一往无前。然而自从我遇见了你，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能忍受短暂的分别，无依无靠，就像是一个孩子。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我真的说不出那甜言蜜语，我只想为你歌唱，在每个想你的夜里。

一封信，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难道只为了一封信？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为促进机场建设地区劳动力就业，大兴区出台了用人单位招用机场建设地区劳动力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管理办法，招用渝法礼贤两镇户籍劳动力的用人单位，享受市区两级用工补贴，额度最高可达17000元。同时，大兴区依托新机场就业扶持政策，还将渝法礼贤两镇公益性就业组织补贴额度提高至每人每月3250元。截止今年4月底，公益性就业组织共吸纳机场建设地区劳动力28人。北京日报消息，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关键之年，将重点从轨道上的京津冀等8个方面推进。据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今年要开建，实际客专力争年内完成。此外，今年将继续推进京张、京沈、张大、沪张等高铁建设，力争建成实际高铁，开工建设京张高铁崇礼支线。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